向天际，就能歌醉墨香，等待修成了苦果，见爱花不成蝶，我这万古可悲，就能今天尝一杯，地久一杯，剩下的花眼泪，无爱的人喝不醉，喝不醉。爱恨一瞬间，你不在身边，放下不该爱的，辗转又一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离爱三万英里，把对你的爱恋挥洒向天际。今天尝一杯，地久一杯，剩下的花眼泪，无爱的人喝不醉，喝不醉、啊啊啊啊、我喝不醉，就等歌醉莫笑，等待修成了苦果，见爱花不成蝶，我这万古可悲。就能歌多可笑，当初还学情人说誓言，我今天尝一杯，敬地就一杯，剩下的花眼泪，无爱的人喝不醉，喝不醉。黄花惹白雪，孤独成安慰，爱上不该爱的，寂寞已万年。乘风归去，离爱三万英里，把对你的爱恋挥洒向天际，就能歌醉墨香，等待修成了苦果，见爱花不成蝶，我这万古可悲，就能歌多可笑，当初还学情人说誓言，我今天尝一杯，地久一杯，剩下的花眼泪，无爱的人喝不醉，喝不醉。瞬间，你不在身边，放下不该爱的，辗转又一年。